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5集，安楚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诡异的想法，最后他舒了口气，意味深长地看向唐默。唐默觉察到他的视线，奇怪地看他。安楚心想， 加油，性别不是问题。 唐默心想，还在为马戏团的事情生气。两人相视一笑，齐齐点头，不约而同地想到，看来对方是明白自己的意思了。唐默和傅文铎明天就打算走。傅文生回到房间收拾东西，他要带的东西不多，只有几个道具，还有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唐默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了几瓶农夫山泉，和萧继同经常用的那个一样。昨天晚上在柴荣和宁宁的强烈要求下，萧继同用农夫山泉治疗了脸上的伤口。宁宁是觉得太不雅观，看上去别扭，柴荣则是不想让这道疤留在萧继同脸上，时刻提醒自己那场已经过去的垃圾大扫除游戏。本来萧继同还想再多留几天，南京组的成员一致反对，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把伤疤治愈了。看着这几瓶农夫山泉，唐默说，你们南京组有很多这种矿泉水？ 哼，对啊，挺多的，应该还剩下100多瓶。南京玩家可以用道具情报和我们换这个的。 唐默想了想，我们也能用情报换吗？蚯蚓的眼泪虽然更加实用，但只剩下一次使用机会。从地球上线到现在，唐默受伤后基本是靠自身强大的身体素质让伤口自行愈合，农夫山泉能够加快伤口恢复，不及蚯蚓的眼泪那么效果显著，却也是非常不错的道具。然而听了唐默的话，小朋友的脸色却古怪起来。傅文生看着唐默过了半天才说， 为什么要用情报换这个？ 唐默平静地说，我们没有合适的治疗道具。他和傅文铎前几天刚通过气，两人得到的道具大多是杀人利器，辅助型的非常少。不过傅文生的意思也有可能是，你可以直接带走几瓶。他们和萧继同关系一般，傅文生却是南京组的成员，他能直接带走几瓶也很合理。谁料下一秒，傅文生理所当然地说， 这是我的异能啊。 唐默说，原来是你的异能，那我们确实可以带走。声音戛然而止。唐默错愕地看向小朋友，你的异能？傅文生点点头。小朋友抬起右手，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塑料盆，右手掌心向上悬在塑料盆上方，慢慢的一股清亮的泉水从他的掌心涌出，泉水源源不断，很快流满了整个脸盆。接着傅文生从床底下再拿出一个大漏斗和几个农夫山泉矿泉水瓶，他眼也不眨地灌了5瓶农夫山泉。傅文生递给唐默， 喏，好了。 唐默无言以对， 神特么的你的异能。 傅文铎低声笑了一声，唐默和傅文生都转头看他。傅文铎淡淡地说，有点用处。傅文生很想给自己辩解，他哪里是有点用处，明明是很有用处。肖队都说他的异能非常强大，如果以后他的异能能像柴队、宁宁那样提升，说不定他制造出来的矿泉水能够生人肉活白骨。但是一看到自家大哥内敛的笑容，傅文生嘴巴张了张又闭上。在生气之余，小朋友心里涌现出一丝小小的欣喜，还有一点小得意，至少这是大哥第一次夸他。傅文生收拾好东西， 他给唐默傅文铎在地上铺了一层棉花褥子，算是床铺。三人明天才要走，要在南京再待一晚。唐默还不至于让一个小孩给自己铺床。他走上前想要帮忙，然而他还没动作，傅文铎便松开了他的手，走过去，声音平静：“多做点那种矿泉水，走之前卖给他们。”傅文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啊？ 卖给柴荣和肖继同。顿了顿，傅文铎一边铺好褥子，一边说：“之前你白给他们做了多少瓶矿泉水？”傅文生老实回答：“ 几百瓶，大概就农夫山泉这个瓶子的，几百瓶。” 哦，动用童工。傅文生小心翼翼地提醒：“ 大哥，他们是我的队友。” 所以，以前的就算了，现在不是队友了，你新做的，多卖一点给他们，换取情报。 比起你，我更想和柴队他们做队友，好吗？ 傅文生敢怒不敢言，郁闷地瞪大眼睛，乖乖地站起来去做新的农夫山泉。看着这一幕，唐默忍不住地扬起唇角，他的右手微微动了动，那股滚烫的温度好像还残留在他的手指间。傅文铎松手很突然，也很果断，但唐默并没有觉得意外。昏暗的光线下，高大的男人动作麻利地将一层薄褥子铺好，每个边角都抹平，整整齐齐。他速度很快，仿佛曾经无数遍做过类似的事。其实以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体素质，他们并不需要睡觉，只是一晚上而已，很快就会过去。但小朋友这么做了，傅文铎便没有反对，这是小孩的好意。从某些方面而言，傅文铎是个好哥哥，更是个好人。唐默对肖继同说的那句“傅文铎是个大好人”，并不完全是搪塞和敷衍，他也认可这个事实。无论从道德观还是人生观，或者是对待生死的态度，甚至是脾气，唐默都觉得傅文铎是个好人，可能比他脾气还好。至少傅文铎应该不会在被黑塔坑了之后就气得想去踹黑塔两脚。想到这儿，唐默想起自己明天就要离开南京了，他们会路过新街口，到时候从黑塔旁边路过再踹两脚。在脾气好和发泄愤懑之间，唐默觉得自己的脾气一点都不好。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 想睡觉了。” 唐默突然回过神，他定睛一看，傅文铎正蹲在褥子旁，漆黑的双眼抬起，定定地看着他。唐默发现自己刚才不小心盯着对方盯久了，居然发起呆来。他脸上一臊，表面却十分淡定。唐默摇头：“ 几天晚上不睡而已，没什么。刚才我们又拉了几个小时的手，我还是没能发现你的异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我复制别人的异能时，效果会比原装差，限制也比原装多，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对方的异能。第二，应该是你的异能非常强大，我才需要更多时间。” 傅文铎说：“ 不急，去北京大概要三天，只是身体接触而已，路上可以继续拉手。” 唐默心里想到：“你根本不知道是要碰亲密的部位效果才更好。”他叹了口气说：“ 好。” 傅文铎淡淡地说：“ 明天拿傅文生先做个实验。” 在隔壁房间辛勤制作矿泉水的小朋友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惊恐地说：“ 大哥，实验？什么实验？” 傅文铎面不改色：“ 把你卖了的实验。” 傅文生无言以对。小朋友制作矿泉水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一晚上过去，他只制作了30瓶。晚上躺在床上，傅文生很快入眠。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大逃杀游戏后，唐默难得也觉得有几分困倦，他闭目养神。 傅文铎睡在他不远处。寂静的房间里响起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良久，傅文铎低声说， 换个名字比较好，我的名字全华夏玩家都知道，你的名字知道的人很少，但是知道默默这个名字的都是玩家中的佼佼者。 唐默并没有睡着，他睁开眼想了会儿， 有道理，你叫傅文仙。 说出这个名字，唐默自己都笑了，这比傅文铎三个字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也就南京组的成员能在先接受傅文生这个名字的基础上接受有人叫傅文仙，还和傅文铎没关系。傅文铎说， 新名字和自己的名字有重合，更容易接受，不会那么容易穿帮。你叫唐吉，傅文生也不能叫这个名字，改了，他叫…… 声音停住，傅文铎沉思许久，做出一个郑重的决定， 他叫大乔，我叫维克多。 时间忽然静止，唐默心脏剧烈一跳，他忍不住地抬起头看向旁边的男人，黑暗中他隐约只能看出一个虚幻的影子，他怔怔地看着傅文铎，耳边响起自己强烈的心跳声。唐默心想， 为什么是维克多？ 唐默嘴巴张了张，正要开口，这时一道清脆的童声从床上响起， 哥，为什么我要叫大乔啊？这是什么名字？ 小朋友委屈极了，按捺不住地叫了起来。傅文铎说， 你没睡？ 不是，哥，我为什么要叫这种名字？这是个姑娘的名字。 别以为他没看过三国演义， 你那个好朋友不是叫小乔吗？ 傅文生一愣，很快他回过神， 那是乔治爱德华，不是什么小乔，小乔是肖队给他的昵称，小乔他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女孩子的名字，他才同意肖队这么喊的，他要知道了才不让大家这么喊他。 哦，你不也这么喊他？ 傅文生哑口无言。 而且我记得你家那个小区在北京三环的那个叫铜雀台， 铜雀春深锁二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唐默终于被这兄弟二人逗得笑了起来，他这一笑，傅文铎和傅文生都扭头看向他。唐默正色道， 我叫唐吉是因为我姓唐，有点像，你叫维克多干什么？ 这三个字从嘴里念出来，唐默清晰地感觉自己的神经嗡的一声轻轻地震了一下，地球上线好像很遥远，其实只过去了四个月，可是这四个月度日如年，一些记忆里非常深刻的人也被藏在深处，很难想起，想起时那些情绪又会如潮水翻涌而上。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